从和你组建了这个家，我知道我的责任变得重大，每日每夜我都呵护着他，不让他受到任何风吹雨打。要个宝贝是我们今年的计划，也是双方的老人都期盼的啊，是男是女我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相互牵挂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只要能幸福我们的家，再苦再累我也不怕。个宝贝是我们今年的计划，也是双方的老人都期盼了啊，是男是女我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相互牵挂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只要能幸福我们的家，再苦再累我也不怕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相互牵挂。老婆你辛苦了，老婆你辛苦了，只要能幸福我们的家，再苦再累我也不怕，再苦再累我也不怕。